心意、思想、感情、念头、想法。母鸡论，母鸡论，母鸡论，母鸡论，母鸡论。兴起、兴盛、旺盛。穆克登别，穆克登别，穆克登别，穆克登别，穆克登别。水，穆克，穆克，穆克，穆克。熄灭，穆克灭，穆克灭，穆克灭，穆克灭，穆克灭。宗族，穆困，穆困，穆困，穆困，穆困。厨师，穆彻喜，穆彻喜，穆彻喜，穆彻喜，穆彻喜。葡萄，穆错，穆错，穆错。葡萄酒，穆出努热，穆出努热，穆出努热，穆出努热，穆出努热。使冤枉，使被冤屈、委屈，使扭扭伤。穆里不灭，穆里不灭，穆里不灭，穆里不灭，穆里不灭，穆里不灭。萝卜，穆尔萨，穆尔萨，穆尔萨，穆尔萨。荒谬的，被谬的，性格古怪的。穆尔塔斯混，穆尔塔斯混，穆尔塔斯混，穆尔塔斯混，穆尔塔斯混。模样，样子。穆鲁，穆鲁，穆鲁，穆鲁。咱们，穆色，穆色，穆色，穆色，穆色，穆色。在咱们，往咱们，与咱们。暮色的，暮色的，暮色的，暮色的。咱们的，暮色，暮色，暮色，暮色。咱们的东西属于咱们的，暮星啊，暮星啊，暮星啊，暮星啊，暮星啊。能，能够，成，暮特别。穆特别，穆特别，穆特别，穆特别。